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2月16号星期四，首先呢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天气依然晴朗，不过受冷空气影响啊，今儿的风力比较大，阵风呢会达到7级左右，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远离高空坠物，出行保证好自身安全。那么今天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只有4度左右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更低，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的工作。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资讯主要包括：中国天眼已发现500多颗新脉冲星，风云气象卫星全球用户增至121个国家和地区，氢燃料电池汽车步入快车道，微信支付防骗客户提醒功能上线。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来盘点科创资讯。自2017年10月10号首次对外宣布发现脉冲星以来，截至到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定望远镜已经发现了500多颗新脉冲星。依托中国天眼在射电低频波段领先全球的观测能力，我国天文学家呢在脉冲星搜索能力和效率上已经大幅领先了国外脉冲星搜索团队。这些发现也正在帮助人类进一步的揭示聚变中的宇宙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在脉冲星研究方面，2021年5月，中国天眼的团队首次找到脉冲星三维速度与自转轴共线的证据，当时正式发布了201颗脉冲星的发现。那这一发现呢，也是当前超新星模拟所不能解释的，挑战了现有中子星起源模型，同时也拓展了人类对于极端物理条件下特殊天体起源的一个认识。那脉冲星到底是什么呢？据了解啊，脉冲星是一种高速旋转的中子星，也是巨大的恒星爆炸后所形成的星体，因为它不断地发出电磁脉冲信号啊，而得名脉冲星。1967年首次被人类发现，它自转非常的快，密度非常高，具有在地面实验室无法实现的极端物理性质。那么研究脉冲星也有助于解答许多重大物理学问题。继续来关注宇宙哈、关注航天方面。我们说现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啊，遨游着各种各样的卫星在服务于我们的人类生活。那每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天气预报，其实都是需要气象卫星来提供数据、模型和图片的。截至目前，我国风云气象卫星家族全球用户朋友圈已经增加至1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8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学员接受了相关技术培训。 风云气象卫星家族实时向国内外用户免费开放数据，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气象预报、自然灾害应对和生态环境治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前，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公布了一组数据，从2019年一月业务运行以来，被誉为“一带一路星”的风云二号 H 星，每天呢要接收28幅全圆盘云图。20幅北半球云图，现在已经接受了5.5万幅云图了，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天气监测预报、灾害预警、农业生产及科学研究等领域。据介绍，风云卫星今年已为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等国家启动应急保障机制20多次，以应对溃坝、火山喷发、强降雨等自然灾害。那目前正在推动风云4号 A 星、风云3号 D 星、风云2号 H 星加入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机制值班卫星的序列啊。风云气象卫星这是一个大家族啊，里面各司其职啊，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这种功能，同时还有一个协同作战哈，值班卫星序列也是为我们国家以及我们的朋友圈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说完了天上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上的啊，看看日前工信部发布的“14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当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快氢能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氢能多元利用。氢燃料电池汽车作为氢能利用的重要方式，这些年来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张家口赛区呢，共将投入625辆氢燃料电池车，为赛事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在全球双碳目标驱动下，氢能源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国际氢能委员会预测，到2050年，全球氢能产业将创造3000万个工作岗位，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创造2.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并在全球能源消费占比达到1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兼技术部部长王耀表示，与锂电池电动车相比，氢燃料电池汽车续航足、加氢快、绿色环保，而业内也普遍认为氢燃料电池车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测，到2030年，中国氢气需求量将达到3500万吨，在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为5%，而到了2050年，需求量有望达到6000万吨，在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为10%。预计产业链年产值将达到12万亿元，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用氢2458万吨，占到了该领域用能的19%。这也意味着氢能产业链未来有望和锂电产业链形成双雄的市场格局。我们说，不论是氢能还是锂电啊，那既能够安全又可以经济环保，就是好能源，就可以被我们更好的加以利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微信支付正式上线了防骗客服提醒功能。那么当用户在支付过程中遇到风险交易的时候，这个支付界面呢就会弹出接听提醒按钮。腾讯云智服提供实时在线客服，协助用户判断当前的交易风险，并且进行有效的风险预警，那更进一步的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在完成提醒后，微信支付还会对高风险交易进行拦截。如果用户挂断电话后决定再次发起转账，那微信支付呢会重新进行风险判断，高风险交易将继续进行语音提醒啊，就是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您啊，这笔交易可能有风险。据了解，此前财富通还升级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交易风险处理、特殊人群关怀、消保知识普及等专项服务。那么稍早些的时候，支付宝也推出了叫醒热线，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支付宝的叫醒热线劝阻成功率达46%，日均成功保护潜在被骗资金1500万，并且帮助潜在被骗用户挽回了 成的资金损失。我们说现在大家的这种交易啊，尤其是这个财产往来的这种交易，可能都不再是线下了，大部分都是线上。那么这样的一些新时代新特色下可能出现的新风险哈，也需要一些新功能来帮助我们去识别和去防范这些风险。所以这样的一些服务啊，我们还是非常叫好的。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知名移动应用市场分析机构发布2021年11月中国非游戏厂商及应用出海收入排行榜。那么估算数据显示，11月非游戏厂商出海榜单前三名地位非常的稳固，分别是字节跳动、欢聚集团和腾讯。那赤子城科技和和和信息呢是位列第四和第五位。另外，爱奇艺排名上升五位，本月获得了第五名。还有新进榜的这个视频编辑剪辑制作排名上涨19位啊，叫做 Temple， 卡点视频编辑剪辑制作。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出，短视频直播风头啊，还是会一直持续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依然呢要结合昨天没有说完的话题哈，和大家一起聊聊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这些高品质蔬菜哈，越来越新鲜越来越营养背后，那么不管是从生产环节还是说流通环节，我们的这些相关的科研人员其实都在做很多技术创新，目标呢就是为了保证从田间地头采摘下来的蔬果能够更加营养更加新鲜的来到百姓的餐桌上。那么这些年呢，其实北京地区的蔬菜种植结构呢也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80%的蔬菜呢都是来自于外地的供给。两节期间呢，我们也可能看到这个市场的保供稳价的任务也是比较的重，那如何实现在整个流通环节当中能够让它更好的保鲜，今天节目呢我们是继续邀请北京农林科学院的研究员郑淑芳老师跟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来说一说这种遇冷装备啊在保鲜方面的贡献。欢迎郑老师，您好。 大家好。 郑老师呢是主要从事蔬菜保鲜加工和冷链物流体系技术研究。那么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即食即用蔬菜专家组成员，也是咱们北京市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果类蔬菜创新团队的岗位专家。可以说在这个果蔬的保鲜哈，还有包括科技创新以及刚才说到冷链物流等等这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在郑老师给我们做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电话连线一下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高级农艺师徐进啊，徐科长，请他呢给我们说一说这些年北京地区的蔬菜种植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目前哈、生产蔬菜的主要的一些场景大致又是什么样。我们来电话连线一下徐进。徐科长您好。 你好。你好。 北京由于多年的这种城市化进程，其实像这个蔬菜种植包括一些农产品种植的这个区域基本上都在这个相对5环或者6环以外或者更远的区域，面积也在减少。那么可能大部分果蔬我们是依靠用外头这个运进来，但其实大家更希望是能够吃到本地的田间地头的更新鲜的。那针对我们目前的种植情况，比如说面积在减少，然后区域在往远走，那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本地的蔬菜我们如何适应目前的这个现状，能够让它尽量的实现高质高产，那这方面是不是对我们创新团队也有一定的要求？ 打断您一下，就是其实咱们现在这个产量的前一这个是面积呢，前几年是有所下降的，但是随着咱们这个政府的各项措施，包括我们农业农村局的各项这个举措，现在的生产就是全市的生产面积呢是在逐步恢复的，我们的这个自给率呢也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个呢是大的趋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已经扭转了前几年的那种局面，现在呢还是总体向好的。但是呢就是北京呢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它是首都嘛，因为它呢也有特 时候的这个功能的定位。那么我们现在的自给率呢，现在还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有很多的是从外地进来的品种。那么从外地进来的品种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耐储运的一些就是我们日常消费的这种品种居多。 嗯， 那么北京呢，它呢可以，其实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特色蔬菜的这个示范和种植，但是呢面积呢其实也不宜过大，因为我们稳产保供还是第一位的。 嗯， 稳产保供永远是，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肯定还是要满足绝大部分人的这个蔬菜消费的这个需求。 嗯， 但是呢毕竟呢我们是首都，那么有一些高端消费的需求，那么我们在京郊呢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这个示范和一些就是这个点位的布置，点位的布置。因为毕竟高端消费，比如说我们番茄卖20块钱一斤30块钱一斤，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渠道呢安排这种点位。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增加我们北京蔬菜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就是这个品类的丰富性。而且可能郑老师也会去介绍我们这种高品质的这种黄瓜呀番茄，就是这种果蔬，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营养品质是会改变的，那么它的风味物质呢也是会改变的，总体趋势是向下的，就是可能这个风味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黄瓜第一天就是地里头采，对吧，它的风味是一个样子，可能放个一两天味道可能就会变，再往后边可能会口感会更差一些。所以说呢这个肯定新鲜是第一位的。因为现在咱们大家都有车，对吧，物流都也很发达，那么我们首都经济圈这个以内的这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当天采摘啊，我们当天送达，或者是第一天采第二天送到客户的手中，这样呢也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是，就是我们整个北京的这个蔬菜结构，其实我们既要有基础性的，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在这儿呢，对吧，需求量在这儿呢。 对，稳产保供这个是永恒的主题。 对， 这个肯定是大面上永远是这样的。 是， 但是呢是可以搭配我们这个就是体现我们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满足部分这个高端人群的这个需求。 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既有基础性的，也有啊，就是一部分人群或者是有这样需求的朋友，他想要去品尝新鲜的高品质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特菜啊，就是我们示范这种去通过高技术手段，然后让他把这个品质提高的这样的一部分蔬菜。以往我们说到一到冬天，可能大家只能吃到冬储大白菜或者是萝卜啊，就相对比较单一。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打破了季节地域的这种局限性，比如一些南方或者是国外的一些蔬菜，本地有可能都能实现种植，而且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吃到好像没有什么季节性的差异的这种蔬菜。那实现这样的这个目标，像种植这个层面上面，它是大概有几种类型，比如说是不是都是大棚，还是走入温室了，还是有更高端更智能的一些生产场景，你也帮我们梳理一下好吗？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到一个优质农产品周年供应的问题。其实呢就是在以前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模式，我们没有各种设施，我们只能在陆地的生产，那么它的生产的季节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既然要进行反季节的蔬菜生产，肯定是要加入我们的利用我们的这种设施的这个优势，对吧，设施我们有塑料大棚，有日光温室，还有联动温室，这些设施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不同的这个插口安排。比如说我们塑料大棚，我们可以一直到11月份啊，一直到11月初，就是生产可以到11月初，早春呢最早可以到3月中下旬开始就可以定植。那么日光温室呢，它就可以周年的生产。那么我们现在吃到的一些比如说高品质的番茄啊什么的，都是日光温室生产。是日光温室生产，那它就是在一年四季其实都是可以生产。但是呢我们蔬菜呢，就是即便是有这些有这些设施呢，它也还是有相对的传统的这个插口的淡季和旺季的区别，比如说我们的冬淡季啊，还有我们的夏淡季啊，都会有。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还是不错的。那么包括联动温室，那么联动温室呢，它呢可能就是更高效的一种设施，这个呢是荷兰啊，就是这种就是欧美国家就是更做的更多一些。那么咱们国家呢，就是咱们北京市呢，现在也都在大力发展这些设施。当然呢我们现在的主流在冬天的时候，主流还是日光温室。日光温室就是我们这些品种，我们可以通过品种，可以通过我们的播种期定植期的调整，然后呢倒推我们的这个生产，然后达到你 想要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元旦春节想上市，那么我们可能就八九月份育苗，然后9月10月定植以后，大概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上市。 实现按需生产，按时间 对 生 对 产。 对对对，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插口安排嘛。我们塑料大棚有传统的有两个插口，日光温室呢传统的也有3个插口，啊比较好的插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分别可以在就是1年的各个不同的时间吧上市，就是这样。 哎，这样的话一介绍我们就非常清晰了。像大棚，还有大棚种植，然后包括日光温室，以及更规模化一点的这种联动温 对 室， 对，联 其 动温 实， 室， 哎， 对， 对不同类型，他们实现了一个优势互补，然后能 对， 够保证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足够的或者是品质更好来 是的， 到 是 老 的， 百姓的餐桌上啊。非常感谢北京市果类蔬菜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办公室主任徐进啊，跟我们做了一个电话采访。 好，谢谢，谢谢大家。 再见。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之前节目郑淑芳老师跟我们说过，其实从蔬菜也好或者水果也好，摘下来的那一刻就进入到了采后阶段。那么采后阶段保证它的营养能够少流失，我们需要调整它的温度、时间和湿度。那为此呢，我们研发了这种预冷机啊，用大的集装箱做改造，能够实现把蔬菜在田间地头摘下来之后，马上进入到我们研发的这个装置当中，实现快速的预冷。那么集装箱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改装呢？郑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冷却它是不同，通过不同的这个媒介，比如说冷库的话，它就通过冷空气嘛。我们这个做的话呢，就是为了加快它这个冷却的速度呢，冷水遇冷的话，我们这个冷却的媒介是用水。为什么呢？因为水的这个比热容啊，它要大，大概是4.2，好像是4.2千焦，是每公斤就是每度，这就比较专业了，这大家就是稍微听一下 对，学物理的朋友可能会更懂一些 对 哈， 对对对 听得更明白。 对对对，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用凉水啊，用冷水啊，就冷却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家里边用凉水这个洗菜的话，你比用单独的放在那个屋子里边，这个冷却的速度要快。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以往像北京夏天最炎热的时候，那会儿没冰箱的时候，大家买了西瓜，我们说冰镇西瓜怎么 对 冰 对 镇？ 对， 搁在一盆冷水里 哎，对对对， 啊， 原 就 理 得， 是一样的啊，原理是。不过呢，就说但是我们呢会根据这个不同蔬菜的这种对温度的需求，他在这儿就先把它讲了吧，可能大家平常也能用得到。不是说所有的蔬菜和水果都选用一种温度，因为不同的这个蔬菜啊，它对温度的敏感度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叶类蔬菜，比如菠菜、油菜、白菜、甘蓝，像这类蔬菜的话，我们统称呢叫的叫喜凉蔬菜。喜凉蔬菜的话呢，它的什么最优的这个保鲜温度呢，我们一般的控制在2度到0度。要其实0度是最好的， 喜凉蔬菜， 对对对 叶菜类为 对， 主， 对对，但是有一些类蔬菜呢，它不是说温度越凉越好，或者越低越好，比如像那种茄果类蔬菜的话，最典型的就是番茄、青椒、黄瓜、 茄子 茄 算， 子，像这几类蔬菜的话呢，你不能放在太低的温度，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家里冰箱里边，它的一般呢最好最适宜的温度呢，一般都是8到10度 跟那个刚才叶菜类就差了一个范围 对 了， 对对， 8到10度， 8到10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的冰箱有一个是冰鲜温度是零度的，如果你要是把蔬菜放在这个冰鲜温度，一般的是大概是0度到2度，好像是，如果放在时间这个太长的话，一般不是时间短的倒没问题，比如放个1天2天倒没什么表现，但是如果3天4天就放那里，时间长了以后，你拿出来以后，它里边有那种就叫我们叫冷害，冷害的话就相当于，严重的话我们就看看就有点像水浸状的东西， 就 表 看起 面， 来好像冻了一样 哎，对 啊， 对 然 对 后捏着也没有之前那么紧实了， 对，对 有点斑痕之 对 类 对对， 的， 其实说你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你 吃起来。 吃起来以后，它那味道呢， 就发生变化了。 嗯，你看郑老师说到这儿，我也在想到，就是咱家这个冰箱哈，其实也这些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从以前我们的单开门、双开门，到现在好多三开门、四开门的。 哎、对对， 您说到那个零度那个，其实就是家里有些冰箱它中间有那一层。 哎，对 对, 对 啊，然后我们上面冷藏可能是4度到6度以上， 哎、 就这样一个温度。 哎、对对， 然后冷冻的肯定是零下了。 对 对, 对， 哎，中间它有那么一个冷藏，就大概是在0到4度或者这样的一个范围。 对 对, 对对， 啊，所以这也是。冰箱的这种升级也是根据大家的这种需求，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分类去储藏。那刚才郑老师其实也讲了，蔬菜本身它的品种不同，它对于温度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论一刀切。 哎，对对 哦，所以这个本身也是我们不管是从日常生活的这种科普角度，还是说我们做专业的角度，都要把这个温度把持好。 对对对， 所以您这等于给我们插了一句， 相当于科普。还有一类的呢，可能要求温度更高， 还有 比如苦瓜，现在我们吃苦瓜也比较多， 嗯， 还有那种豇豆， 嗯， 它的要求呢，就是你温度就必须在13度以上了。 哦， 如果你温度太低的话呢，那个豇豆呢，就是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表面上有那种锈斑， 嗯。 苦瓜的话比较明显，就是水浸状的了，就是。 嗯，我在这儿还突然有个问题，就是家里就是经常做菜用的，比如说蒜呐、姜啊，这个东西经常我们会一买一堆回来，然后就放在那儿了。比如说炒菜的时候可能用一用，或者凉拌菜的时候用一用。有时候也会发现这蒜放久了，你看它也打蔫儿，那这口感也不好了。然后这个姜也是，啊，有时候说吃这个新鲜的姜嘛，当年的鲜姜，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现在大家对于这种就是做配菜的东西要求也反而。而更高了， 对对对。 那这些这一类它有要求吗？就是储藏方面， 像我们商业储存的话，这个姜啊一般都在13度以上，它有洗温的，就是你不能太低，你太低了以后你也是看着像冻了似的。 哎呀，你看有的时候家里老人会把姜也放到冰箱里头搁着， 哎、对对对对， 也不太好。 是但是那个蒜呢它不怕冻 啊、 蒜的话呢，我们做过实验，大概是零下0.5度、0.7度，它也不会冻。就蒜的话呢，就是你温度越低的越好，不然你稍微一高的话呢，尤其是这个冬春交际的时候，就是它很容易这种发芽。 就长芽了 蒜。哎、对对对对对， 它喜欢低温。 对对，它喜欢低温。 哎，这蒜和姜还不一样。 比较差的比较大。 是，你看这个蔬菜种类这么多，我们刚才只是大致的郑老师给分了一下，其实也让大家在日常储存蔬菜的时候可以多一个心眼儿啊，然后我们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保存起来就更科学。那么针对不同蔬菜要需要不同的温度来进行保存，这个预冷机到底怎么样实现不同介质的保温啊，保鲜工作，我们在节目下半段继续和郑淑芳老师来进一步的交流啊。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接着分享。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声，唱响冬奥歌声。 雪在燃烧，风在欢呼，不信不慌，闪耀光彩夺目，豪气冲天，永不服输，舞动冰雪，拉开冬奥的序幕，冰天雪地，英雄辈出，片片雪花传递四海祝福，生活点燃，沸腾血脉，跨越彩虹，刷新所有的记录。纯洁的冰雪是青春衣服，激情的约会让世界瞩目，一个梦我们全力以赴，让满天雪花伴生命飞舞，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和你让快乐永驻，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们展示激情与速度，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我和你把梦想居住，飞舞飞舞，与冰雪共舞，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呢，继续聚焦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的蔬菜啊，大家对于它的品质啊、口感啊，还有新鲜程度啊，这样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结合这样的市场需求，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呢，也在对于蔬菜采下来之后，我们的这种保鲜啊，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科技攻关和技术呈现。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和农林科学院的郑淑芳老师来说一说，那结合蔬菜，不同蔬菜的对于温度湿度的要求，怎么样实现田间地头摘下来就能立马进行保鲜啊，这样的一些预冷设备的科技研发。做的这个预冷系统是针对所有的蔬菜都有普适性吗？还是说其实不同的蔬菜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调整？包括您刚才说的像实心类的番茄和空心类的青椒，它的降温速度就不一样。对，那咱们这一套这个比如移动式的预冷机，它是对所有蔬菜都通用吗？ 移动式的这个冷水预冷机，我们一般的试用的话，对叶类蔬菜呢不太适用。 嗯， 因为叶类蔬菜就是说它和叶和叶之间呢，就是比如说成捆的话呢，我们冷水的话呢，它不会和每一个叶片接触。 哦， 就是可能就说这个菜一捆菜的话，外围可能凉了，里边的呢它进不去。 嗯， 另外一个呢，叶类蔬菜的话呢，你用水那个预冷的话呢，它还容易造成后期的腐烂。 嗯， 所以我们这个冷水预冷的话呢，除去叶类蔬菜，包括那种果类蔬菜呀、花类蔬菜、根类蔬菜、茎类蔬菜都适合。 嗯， 尽管说我们不同的蔬菜对温度的要求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喜欢这种四度以下，有的喜欢八到十度，但是我们这个冷水的温度呢，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制冷机组的调节，我们可以调节它这种所需要的温度。 所以这是指的冷水预冷。 对对对。 嗯， 我们另一个呢，就是刘太兵的那个话呢，它对某些就是说易腐的这种蔬菜或者水果比较合适。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甜玉米， 嗯， 这种青花菜，还有芦笋， 嗯， 非常适合，因为这三种蔬菜就是变化非常快。比如像那种我们绿菜花，如果你这个采收以后放在这个25度，大概是20小时，它就黄化了。 嗯，这消费者一看说，哎，这怎么黄了？看着不新鲜了。 对对，肯定不买了，就是。还有甜玉米的话呢。可能是我们一般的甜玉米推荐就是说采收以后半小时马上就降到这个零度。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放在20多度的情况下呢，有的是夏天的话，有时它还有30多度的情况，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尽管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是它的甜度啊、口感啊，就是尤其是口感变得就非常糙了，就是另外一个芦笋来说的话呢，它的营养的那种在高温的话，高温这个环境下呢，它的营养损失就非常快。 嗯， 尽管它外观上，但是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温度稍微高的话呢，它营养损失就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的刘太兵的话呢，非常适合这几类的蔬菜。另外，还会对很多的这种热带水果非常有效。 嗯， 比如像我们的 芒果、 荔枝 啊，荔枝， 芒果也可以，就是 像这些呢，就尤其是我们这有其中有一个这个装备，我们和这个深圳的一个果品公司合作的就比较好，我们的装备呢就直接这个拉到他们的这个生产基地，采收以后呢马上进行预冷，就是那种荔枝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然后再这个运输到他们的配送中心，这是速度非常快，就是这个品质呢保持非常好。 我有一次去广州的这个增城地区，那个时候正好是荔枝丰收的时候，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树上的荔枝成熟了以后掉到地上以后慢慢的烂掉了哈， 对， 特别的心疼，特别的可惜，然后觉得哎呀，这个荔枝其实摘下来口感很甜的， 对， 就是南方其实它这个尤其是荔枝的主产区，这样好高品质的荔枝，然后通过我们的这种预冷装备，如果能运到北方，然后让我们消费者吃到，哎，就像广州也好深圳也好当地产的那个新鲜的荔枝啊， 对， 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就快速预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蔬菜，就是和尤其是蔬菜，以前的话呢，就是我们当地产，就是运输，就是说这个从产地到这个市场，这个运输距离呢，可能10公里、20公里，就是可能差不多了。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运输距离有时候2-3千公里，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就影响到我们的采收的成熟度。 可能它要先采，没熟的时候我先采下来。 就西红柿是非常就是什么什么明显的，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就北京市自己产的这个西红柿，我们可能是90%我就采下来以后运到这个我们配送中心和批发市场，就很快的就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卖掉了。但是比如说海南这个时间，海南生产的这个番茄，你就不能说90%来采收，你可能呢有70%或80%，稍微变点颜色，你就得马上的就来采收，然后呢，经过这个利用这个2-3天的运输的这个时间，使它的颜色呢慢慢的变红，这样的话就你成熟度越低，你的口感和营养物质就是越还没积累到的那个最好的一个阶段嘛，所以但是呢。如果利用我们这个快速预冷的这个装备呢， 可以晚摘2天。 哎，对对，你就说你达到什么80%、90%，就这样的话，你营养物质口感不就提高了吗？ 所以这是两方面，其实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东西哎看起来更新鲜，然后营养更好的来到我们消费者的面前。 对， 那我们就通过这些不同环节的技术创新，然后来做到实现这样的目标。刚才其实郑老师说到了，就针对预冷机这块，我们就两种，一种是流态冰， 还有一个冷水预冷， 还有一个冷水，这其实都是针对集装箱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做的这个改造。 对， 然后他们针对的蔬菜的种类包括水果，其实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 对对对对， 你像流态冰这种，可能是刚才您举了3类蔬菜特别的适用， 对对对， 比如说这种花椰菜，就是这个西兰花，还有包括芦笋等等。 对对， 那这些的这个就是移动式的这个预冷机，它我们在做科创的时候，它里面的核心环节需要攻破的点到底是什么，才能实现它针对不同的这种蔬菜水果，然后给它做更好的这种预冷？ 这个我先说这个冷水预冷吧。冷水预冷的话，第一个我们的核心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国家都是水资源比较缺乏， 是 第一个我们就保证这水的循环，要实现那个循环利用， 节水这方面。 哎，对对，节水、第一个，因为就是说我们大概这个储水罐的话，大概每次的话呢，就是5吨的水。5吨的水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每半天可能要补充5%的左右。因为你在这个预冷过程中，那个水果就蔬菜呢，可能把少量的水就给带走了 啊，它吸走了是吧？ 对，你不可能就是把所有的水都100%的回收， 就是那5%其实是补充了一些损耗。 哎，对，这样的话呢，就实现了这个水的这个循环利用。另外的话呢，就我们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喷淋舱的话，就是说怎么布置我们这个水的这种喷头，实现呢，就是说每一个部位的这个蔬菜呢，都能接触到这个冷却的水， 就是雨露均沾， 哎， 是这意思， 对，就看起来非常简单，就你不就是按一个喷头不就行了吗？不是的，如果你因为我们的蔬菜就是说，大概码就是高度的话，大概2-3米高， 哦， 是这种， 嗯， 宽的话呢，我们的那个样机呢，宽的话呢是2.5米。 长的话呢就是6米1嘛，就是 你看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密度空间、 哎、 怎么样做到雨露均沾，挺难的。 所以我们就采取了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喷淋舱呢，就是说上边就是上左右就三个方向来进行、 嗯、 对它进行喷淋。 嗯， 就是我们的喷头呢，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喷头这就是固定位，如果喷头固定的话呢，它就是这个喷的这种就发射的角度吧， 嗯、 哦，比较广。 嗯， 并且呢，就是说，在这个喷淋的范围之内呢，它都是那个喷出来的水呢，那个水流、水速啊，都是均匀的。 嗯， 这样的话，我们保证这个包装框里边的每一个角落里边的这个蔬菜呢，都能接触的水，也能接到的水，接触的水量呢也一样，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一颗蔬菜大概的温度这个。降低的速度呢能基本上保持一致。 嗯，就是喷淋这个环节我们首先是 三个方向 的、 每一个方向呢有很多的密布的这个 数量上还是有要求的。 对对对， 而且每一个喷淋头它的这个可以覆盖的这个角度，就是它其实是还是一个更广的这么一喷射的范围。 对对对， 所以目的是为了让整个这个舱内的这些蔬菜都可以得到这个水分的这个浸润。 对对 对, 对、 啊、这是喷淋。 对对，这是一个最最这个核心的一个技术。 嗯， 不然的话说有的温度都已经达到什么8度了，有的还在20度。 嗯， 这样的话就不好了，就是。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蔬菜和水果都是异地运输的话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病原菌，就植物病原菌、 嗯、 就是你怎么来处理、嗯、就是说尽管有的是水果上可能没有，但是不管有什么霉菌或其他什么菌的，我们就这个研究发现多多少少的不同的蔬菜它带有不同的那种这种本地的那种病原菌。 哦、你看这个病菌病原的这个防治不光是在田间地头，我们采收之后运输过程当中也得考虑。 哎，对对对、 哦、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呢，这个也想到了说我们在这个冷却的过程中呢，怎么着把这个病原菌同时呢把它给杀死。 嗯， 所以我们第一代的话呢采用了这种次氯酸钠的这个方法。 嗯， 就是我们在这个循环水里边加入了次氯酸钠，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冷却的过程中呢同时把这个蔬菜表面上病原菌就给杀死了。 它是一种常用的消毒的东西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水厂自来水厂就用到的跟它的一样的。 嗯嗯， 但是呢我们感觉到呢就是每次的这种我们都要往这个储水罐里面投放这种次氯酸钠比较麻烦。 嗯， 到了第二代呢我们就用那个在这个喷淋舱呢加了一个臭氧发生器。 嗯， 臭氧发生器的话因为它是气体的嘛，它就说可以弥漫在这个喷淋舱的每个角落里边。 嗯， 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另外这个臭氧的话对这个病原菌那个这个杀死这个病原菌的效率呢也非常高。 嗯， 所以我们到第二代呢就换成那种臭氧， 换了一种消杀方式。 哎，对对对对，操作起来呢就是也不用操作了，反正你把它开开机以后它就根据你的需要来产生那个臭氧。 嗯、 啊、是这样 的。嗯，这是在整个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给它冷却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实现无菌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做的这种设备上面的一个改良。 哎，对对， 这说的是就是冷水。 冷水一冷。 那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流态冰、 哎、 这个名字大家又会很好奇了，冰就冰吧，什么叫流态冰呢？ 流态冰的话呢就是外观上看起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冷水里边呢这个大概水的话呢是40%或者是30%， 嗯， 剩下的话呢就像我们目前就是在我们厨房里边用的那个精盐那个颗粒比较再大一些个，但是跟以前过去用的那个粗盐呢又比它要细很多。 这是什么？是冰吗？ 是冰。 哦， 冰水的混合物。 嗯， 我们为什么用冰呢？大概大家知道就是说化的过程中呢它是要吸热的。 嗯， 就是尽管它就是比如说你0度的冰到0度的水温度是一样， 嗯， 但是它由固态变成液态了，它要吸入很大的 热量，嗯，吸收热量。 我们根据这个特点，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流态冰的话，那是冰水的混合物， 嗯， 像我们这种，刚才说了这个甜玉米啊，青花菜啊，还有一些个什么那种 芦笋，嗯， 就是我们说了，冷却的速度越快越好， 嗯，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比这个，因为这个流态冰的话。它跟每一个这个蔬菜啊它每一个缝隙每一个表面都结合得非常好， 它又吸热量又能带走一部分温 度。哎哎，就是这样的话呢 大概是我们这是像芦笋的话大概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能从三十多度降到什么的零度。 嗯， 另外呢它这个降温的那个速度呢我们还可以调节的，它的最低温度我们可以调节到零下五度。 嗯， 就对于热带水果的话呢它那个这个降速这个降温的那个速度和效率更高一些。 哎，所以我们也根据有需求的企业啊他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做了流态冰这样的一个预冷装置。 哎，对对 对, 对。 哦， 对对对， 所以刚才郑老师给我们讲了就是光预冷机这块 对对 其实我们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两种技术成果，一个是这种冰水预冷机、 哎、对对， 一个是流态冰的这种预冷机。 对， 其实目标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预冷的这个蔬菜也好水果也好来实现它从这个采后的第一时间最快的时间实现降温的这个功能。 对 对, 对, 对、 嗯、这是最初一公里。 对，最初一公里 我们解决了、 对对对、 嗯、那目前呢这个技术已经在一些企业当中推广应用了吧，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像深圳的这个果品企业。 对对对、像我们这种天安、他们现在是从两年前开始、因为以前都是土地整治嘛， 嗯， 他们以前建的一些个临时的冷库啊就是都给拆了， 嗯， 所以这目前呢就用我们这个可移动的话呢正好符合他们这个要求。 而且天安他们的这个蔬菜产区也是其实全国各地好像都有是吧，还有 我跟他们合作了大概十几年了嘛， 嗯， 他们目前像那种张家口像北京地区什么海南 嗯 都有。 是、 这些基地我都去过， 所以这个第一公里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不光聚焦在第一公里， 对， 后面的这种包装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和这种技术研发工作。之前我们采访说像包括天安这样的大型的这个农业企业他们也在做根据现在市场需求做很多这种净菜加工。 哎，对对 对, 对，我们看到这种净菜加工它其实也是需要包装的 啊。对对对， 接下来时间跟郑老师再来聊一聊，比如我们看到了科创成果像这种微孔膜包装啊，还有以它为代表的一些包装类的技术集成现在是做了哪些方面的这种成果研究。 因为现在就是说包装材料它都是这个迭代的话有时比较快， 嗯， 以前我们传统的这种包装材料的话都是用的 PE， 嗯， 就是我们叫聚铝锡， 嗯，一种塑料 聚铝乙烯， 聚铝乙烯 啊，塑料用的比较多， 嗯， 其他的像我们塑料产品啊，有大部分都是一些个聚铝乙烯， 嗯， 聚铝乙烯呢它呢包装蔬菜和水果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那种热粘合性比较好， 嗯， 比如说我做一个什么包装袋我热压以后它就粘上了 啊， 这个比较好，就是热就是我们叫热粘合性好， 它能实现真空包装的那个效果。 也是，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最好的一个优点，通过对我们的专业来说呢它是我们叫透气性， 嗯， 就是透气性的热它我们可能普通人都觉得啊我们的塑料薄膜都是那种不透气的， 嗯， 密闭的，就是其实对我们专业人来我们经过仪器来测的话它不同的膜不同的厚度它就对那个二氧化碳和氧气那个透过率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透气的， 哎， 是吧。 因为我再科普一下为什么需要透气呢， 嗯， 就是蔬菜和水果不是说从树摘下来以后它就死了，它是还是一个活体，活体呢这个活体跟我们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活体的话呢就是它这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从空气中吸收着氧气， 嗯， 然后呢就像我们人一样经过呼吸作用然后释放出二氧化碳， 嗯， 只不过是它没鼻子嘛， 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苹果，嗯，它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氧气和二氧化碳的这么一个转化过程，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如果我们说找了一个什么那个不透气的一个什么这个什么薄膜做一个什么包装袋，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把里边那个少量那个氧气都消耗掉以后呢然后它就怎么样呢，就是它跟我们人不一样，植物的话呢它还有一种有氧呼吸，没有氧气的话那就转化成那种无氧呼吸， 嗯， 无氧呼吸呢它就产生一些个比如说产生的一些个这个代谢产物呢就是一些乙醇呢，乙醛呢，或者什么乙醚啊，少量的。 嗯， 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你密闭的包装袋放的苹果时间长了以后，你拿出来以后里边有酒精味道， 嗯， 就是因为有那无氧呼吸 发酵了。 哎，对对对，传统就说一般的话就发酵了。 嗯， 所以我们就说，对于不同的蔬菜的话呢，我们要选用不同透气性的这个包装袋 嗯 来包装， 嗯， 一般的原则的时候就比如说像叶菜类 它的呼吸强度比较高，也就是说它吸需要氧气的量呢比较高。 嗯， 像这种根类蔬菜，比如说土豆啊、胡萝卜，它需要的这种氧气呢就比较少。 嗯， 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那个特点的需氧量的多少呢，来选择不同的那种这种透气性的这个薄膜。 嗯， 这是 PE 就是。 对，郑老师又给我们做了科普了。这我刚才其实您在说这段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就替大家问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品质要求高了，我们会买一些保鲜膜，会说这保鲜膜真的保鲜吗？其实您多多少少也帮我们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用的对用的好，可能是正就是能起到保鲜的作用。 哎，对对对， 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说我拿一个东西拿一保鲜膜装上我这东西它就能一直保鲜下去。 不是不是， 这其实也是误区。 不是不是， 嗯， 但是呢就说对于这个以前用的是 PE 膜比较多， 嗯， 现在呢随着这种比如说那种超市销售啊，因为以前都是农贸市场嘛，对这是包装的要求可能要求不太高吧， 嗯， 现在呢就比如说这种配送企业慢慢的选用一些 PP 膜， 嗯， PP 膜就是叫聚丙烯， 聚丙烯， 聚丙烯， 嗯， 聚丙烯的话呢就是说它的那种透明度比较高， 嗯， 就 PE 膜呢可能是发乌，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透明度高的话呢，你蔬菜装里边那个显得漂亮 好看 啊，对不对，嗯，另外一个就是说成型好，就是你那个 PE 膜呢就跟塌着， 嗯， 就 PE 膜的话呢做的塑料袋 不直挺， 嗯， PP 膜的话呢看着非常直挺透明。 是不是摸起来也硬一些 啊？不是特别硬， 不是特别硬， 不是特别硬， PP 膜 啊， PP 膜， 嗯， 但是 PP 膜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点，对我们来专业上来说，它的透气性呢普遍的就非常低 哦。 大概，比如说对于叶类蔬菜的话呢，我们透气性需要可能1000啊、1500、2000， 嗯， 但是 PP 膜呢，一般的话呢，可能就是100、200，就是降了大概 十倍 ， 嗯， 对，就是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不能还利用它天然的那种透气性， 嗯， 来包装我们的这个蔬菜。就说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需要打孔，打孔的话我也不能说用那个针上面扎，就是因为那样的话呢那就孔太大了，透气性又太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用一种激光打孔，就是我们根据不同蔬菜它的需氧量，这个每一袋装多少，装的什么蔬菜，然后我们经过一个计算模型 啊， 来算出来什么打多少孔，打多大的孔在这个表面上， 嗯，还有专门的计算模型来计算， 哎，对，然后用的专门的设备来进行整卷的那个包装膜来进行打孔， 嗯， 然后再用这个打好孔的薄膜呢，这个生产这个包装袋。 这个效率高吗？它这个打的孔是均匀吗？ 非常均匀， 嗯， 就是激光的这种，你人眼看不出来，只能拿那个放大镜来看，而且很小，就是， 哎呀， 非常均匀。 嗯，你看大家以往会说了，这个小小的包装膜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哎，对 都可能想象不到，我们还需要用到专业的这种激光设备，然后虽然人眼上辨别不出来说我这膜做了什么处理，但其实我们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实现保鲜，然后我们背后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这就是刚才说到的微孔膜包装。 哎，对， 那这跟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一些净菜加工的这些企业，尤其他们有配送要求，其实不光是针对老百姓啊，餐桌，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给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做配送，这个量可能非常的大，对于保鲜的这个要求可能也比较高。是不是现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对于目前这个净菜市场的需求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对， 嗯， 就是对于净菜来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包装材料，没有一个好的包装技术，它对它后期的那种，尤其是在超市里边， 嗯， 它的后期的这种损失是比较大的， 嗯，这个净菜还有一个特点，跟刚才我们说的从这个田间地头采下来直接那个就到老百姓餐桌上还不太一样，它净菜还要经过一些加工企业的，比如说它的专门的这种处理，然后再包装，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手上，而且也可以实现，比如说我拿到家之后我就不用切了，它比如就是丁儿啊、片儿 啊块儿啊之类的，这种这其实也是市场上出现的一类产品。 你说的净菜呢，我们把它分成两类， 嗯， 一个是叫即食蔬菜，一个叫即用蔬菜。 哦， 即食蔬菜就是说，什么叫即食蔬菜呢？即食蔬菜里边有料包， 嗯， 你把买了即食蔬菜，你打开以后，把那料包打开以后，把它一拌一拌，就是直接吃的。 嗯， 另外一个叫即用，即用的话，你打开以后还要经过这个 炒啊，或者什么什么， 就二次加工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 我们是目前北京市大概有5家的这种，现代化的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我们叫鲜切菜 啊，鲜切菜， 啊，鲜切菜， 嗯， 鲜切菜的一个加工厂。 嗯， 我们和每一个厂呢，我呢和每一个厂都有多年的合作经验。 嗯，您08年的时候其实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嗯， 他这个尤其这个净菜的话，实际上所说的这个鲜切菜，它对包装啊，这个材料或包装那个这个袋儿的设计要求更严。 嗯，它，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蔬菜切了以后啊，就像受伤了以后，就像人受伤了以后，它这种就是它有个应急反应。 嗯， 应急反应的话，它就说应急反应的其中一个显著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对氧气的那个需求呢，就是快速的上升。 哦， 二氧化碳的话呢，就是快速的这个释放。这样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应急反应，就是说通过这个反应呢，达到快速的愈合。 嗯， 像我们人受伤了以后，它有一个反应一样。 嗯， 所以的话呢，如果你就是说选择的这种包装材料就是不符合它的对氧气的需求的话呢，你这个透气性太高了，比如像那藕啊，土豆啊， 嗯， 还有什么生菜啊，高了以后呢，它就容易褐变。 就变色了 啊，变颜色。 嗯， 如果你太低的话呢，就无氧呼吸就发酵了，所以呢必须合适，就既不让它无氧呼吸发酵，又不让它这个发生褐变，就变颜色，就是对它商品性有影响。 嗯， 所以这个包装呢是对它来说更关键。 你看切一刀就又不一样了， 哎，对对对， 你别小瞧这切一刀。咱们在家，你说这苹果切一半，你在那放上半天，它可能就发生这个反应了，然后颜色就变黑了。 嗯， 所以刚才其实郑老师结合他多年的这个经验哈，包括从08年我们的这个奥运的即食蔬菜，就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包括现在这10多年过去了，那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这种鲜切类蔬菜也好，或者我们叫净菜也好的这种市场的这种提供。那当然这里面保鲜这块我们的技术其实要求它就是更高一些了。 对， 今天的科创中国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感谢郑书芳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本期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